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播出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请来了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记者吕秋露梅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案子哈，也是美国可以说是轰动全世界了。因为在十一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次示威呢，已经是蔓延到一百多个城市，奥巴马已经多次出来讲话，那在中国都没有办法不关心，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些门户网站都用大标题去渲染这种美国的所谓的好像出大乱子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而且我知道吕秋老师是两次，刚好是在八月份他这个案子刚刚出来的时候，福格森的这个地方，吕秋老师当时是在现场采访，那么刚好又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又恰好又在当地也是看到了一些零星的示威。可以说那可能我首先就是关心的说，在这个两次都有一种所谓的骚乱哈，那第二次我们看到在中国媒体有很多的篇幅的报道，那是不是如我们在这些图片当中看到的，是真的已经到那么紧张的地步，打砸抢啊，就是抢劫啊，就是各种你能够想象到的就所谓的暴民的形象就出来了，说美国怎么会乱成这样是吧，每天咱们嫌中国好像很乱的样子，美国不是比咱们还乱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在福格森今年八月份的时候，那之所以这个事件会引发成为一个国际新闻，先成为全国性新闻，然后成为国际新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当地的网友是把这个当地的警察如何应对这些示威者的画面是上传到了社交网站，然后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然后就会有持续报道。其实引起媒体关注的或者说民众很大的一个惊讶的是，因为当地的警方密苏里州的当地警方是出动了装甲车，而且使用了很多军事化的这样一个设备。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示威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在美国，所以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警察要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或者会有这样一个场面，烟雾弹啊，然后啊就是带着各种军事对军事武器的，就好像战场一样。当然你去到现场去一看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透过镜头你会觉得似乎很大，但如果在当地，即便是在福格森这个小镇的话，它也只是集中在一条大一两百米的这样一个街道上面，那么参与的人也就是那么一些。当然它里面确实是有这样打砸抢烧的这样一个情形出现。我采访了一些商家，那当中呢也包括有这个中国餐厅的老板，他们也是成为在这样的一个骚乱当中受到损失的。其实我会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看民众为一个声音在做出呼吁的时候，因为里面街头运动它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很难去控制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人， 没错， 然后他们的情绪会不会失控。那么其实这样的情形，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是在99年在西雅图，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和平的示威，但是就是有那么二十几个人， 世贸部长级会议 对，但反对全球化，但就是有那么二十几个人，他们专门去砸商店去抢劫。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有一些判断力的民众来说，你会把这些暴徒的行为和这个公众的要提出诉求的行为，大家应该是分开的。而且你也会看到美国的媒体和政府也是对这些分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犯罪的行为肯定要用法律来制裁，但是你不能去抹杀或者说掩盖了整个的这样一个公众的一个诉求。其实是同样的情形在这一次也有发生，因为这次好像比上次还更严重，在福格森，因为他烧的商店和房屋的话有差不多快20座，那上次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全国各地然后激发起的100多个城市的抗议示威，而人们是在谴责这些不和平的手段，但同时也没有忘记我们还是要继续站出来去呼吁去改变，因为确实里面有不公平的东西在存在。 我们来简单的回放一下整个的事件其实这个事件呢，它可以说分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八月份，当这个叫布朗的18岁的黑人年轻人在美国密苏里州福格森的地区，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被一名白人警察连击数枪， 身亡，叫做拦截，叫截停，是吧？等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解释什么叫做截停。 对，但是里面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警察是接到了一个超市的老板的报警， 就说有抢劫， 因为有人抢劫。对， 好，那这就是一个事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就是发生在8月9号。过了5天之后呢，奥巴马就开始承诺说对这个枪杀事件要展开公开透明的调查，呼吁民众冷静。18号的时候呢，福根森的警方就公布了涉案警察的姓名，并且是公布了一段视频录像，就是透露出他有可能是这个抢劫了一家便利店，但是警方又承认说呢，其实没有证据显示两者存在着关联，但是你一播放视频，恐怕就那时候已经开始影响公众的情绪了。好，在16号的时候呢，福格森地区的抗议活动就演变成了暴力骚乱，到了16号的下午，州长已经宣布福格森要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这是8月份的一个阶段的发展，到了10月份的时候呢，民众有数千名的民众啊，就在这个密苏里州，他们有一个集会，就开始为期4天的所谓福格森10月纪念的活动，相信这也是很容易进行这个感情渲染的，又是激起另外一番公众情绪的活动。那么紧接着到了24号，也就是导致整个案件急转急下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当天呢，美国密苏里州的大陪审团是做出决定，枪杀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于被起诉。好，24号晚上奥巴马就立刻出来发表讲话，说大家要冷静。司法部长就宣布，司法部会继续对这个案子进行调查。好，过了一天，美国的骚乱就开始了，大家开始一开始是还是比较平静的这样一个示威，但是到了28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后来在中国媒体上也能够看到的这些令人非常惊悚的画面，可以说是两个阶段的这个发展。 但那个只是集中在福格森镇而已，对吧？ 对，这个可以说是美国几十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抗议浪潮。美国媒体他们也说，在这个问题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公正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黑人会站出来，因为福格森本身就是一个黑人占多数的一个地方，它有2/3都是黑人群体。但是你也看到有很多白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少数族裔，包括我看到有什么藏族的僧人啊等等，都加入到这个西班牙裔的等等，都加入到这个示威里。确实大家对这个事件有一个不满，再加上刚好最近刚刚在纽约发生的这个大陪审团宣布说，这个之前扼杀了这个黑人小贩加纳的这个警员， 还有一起案子， 对，也免遭起诉。基本上两个事件是叠加在一起了，引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对美国到底还有没有种族歧视这么一个大的全民的反抗和抗议的行动。 所以哈，咱们把这几个事件联系起来看的话，你会不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就是美国人天天在反对种族歧视，就是一天比一天更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哈，刚才吕秋老师跟我们讲到，他们是有一些具体的诉求的，但是就是具体的诉求是不是一面是所谓的抗议这个司法不公，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考虑到说警察的这个权力是不是过大，是吧？这个军事化的设备都出现了，为什么美国他会对于警察会授予这么大的权力？我也想听听吕秋老师在当地的见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讲，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街头抗议里面，它总会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的这些暴力的违法的行为。当然这个就是要学会把它分开来看。那如果我们现在老是时不时的就说美国好乱骚乱，其实你讲的大概也就是在福格森镇的出现的这个房屋被烧毁的，或之前打砸抢烧。但如果我们来看这些天的在纽约啊或者其他的城市所出现的这些大规模的示威，它都是非常的平和的。因为其实是示威者也非常的清楚，你要争取更大的道义上的支持的话，那你当然是要用一个让公众是觉得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方式。 没错， 其实这一次的示威的话，或者要求改变的这种声音，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不能把它只是局限在一个种族歧视的这样一个话题上。因为如果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啊，其实昨天我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拿2012年 FBI 公布的一个数据，有426人是被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打死的，超过50%是白人。也就是说其实警察滥权， 他并没有专门针对黑人。 对，其实警察他的权力过大或者让大家产生激愤的这样一个情形的话，他会针对任何的种族。他并不是说你是黑人或者你是白人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性，或者你是一个华裔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对， 你要限制这样一个警方的执法的权利的话，它是关系到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抗议浪潮的话，它会这样的会蔓延开来。那其实讲到刚才小贩的这件事 情，有的时候是蛮有意思的。小贩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比福格森镇的麦克布朗的要早， 还早，七月份。 对，其实七月份的时候，当时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因为一年有差不多400多人会被打死，对吧？算下来每天都会发生。但是你会发现，哎，有的事情呢，它就没有激起这样一个公众的关注和抗议。那有的事情呢，像小贩被掐喉而死的这个事件，它只是在布鲁克林这样一个地区，其实它是发生了持续的抗议的，而且是非常平和的举行。但是你会发现，美国公众包括这个国际公众，好像也就没有太关注。 对啊， 那这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事件，它就像一个量变，然后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这种抗议，美国警察执法不公的抗议的话，一直在有。去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佛罗里达州这一位黑人青年被马丁那个案子的话，其实他也激起了全美国100多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抗议，各种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只不过就好像他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最后达至的这样一个目标，没有那么的没有像这一次那么的详尽，或者说反应那么的激烈。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公权力包括政府包括警方他们受到的压力是不是足够大。那很多时候你刚开始的这种小规模或者关注人不是那么多，对他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会自动的来进行很多的改变的。那只有当这个压力足够大的时候，然后他再被迫的会做出一些回应。 对，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说有一种疑问吧，或者说，说美国人应该按理说这个民智开启的应该比中国要好一些吧？怎么还会对于这种已经是大家非常认可的一种所谓公正的一个司法制度完成下面，大家还会质疑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舆论也会绑架？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有的大家认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因为它最后可能是由人来执行的。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一个制度的要求会不断的提高的。所以那你认为原本是比较完美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放到现在这个社会上，它或多或少会有问题。我们拿这个比方说大陪审团制度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民主了。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密苏里州到最后要用大陪审团，包括纽约这个案件为什么要有大陪审团，因为大家会觉得如果我交给检控官 DA 来做到底是不是检控的话，那他是政府的人啊，那他会不会站在警察的那一边，那他会不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如果是一个大陪审团的制度设立的话，他毕竟是民众组成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加入，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制度了。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啊，如果现在的法律，现有的法律和现有的警方执行开枪的这样一个程序给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利，那你有再多的这样一个陪审团的话，他势必要按照现有的规则来做判断，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情绪或者说这个来做判断。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所以你就会看到大部分的由大陪审团然后做出裁决的个案的话，警察到最后都是免于被刑事起诉的。当然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在美国还有民事起诉这一步，所以你会看到在之前遭到警察不公对待的这些民众的话，到最后在民事诉讼方面都会获得胜诉的机会。 就是说它是分两层，一层就是联邦 式的， 刑事的就是地方来执行的是吧？ 刑事的 是 FBI, 刑事的罪行，刑事罪行它是一个 felony, 是一个重罪的。但是对于民事的话，它主要是可以透过赔偿然后来达至这样一个和解。 因为我看到现在程序上就说地方的法院它已经裁决了，如果你有异议的话，应该是请到联邦级别的这个法院去进行。 现在对，比方说在这个麦克布朗的父亲和他家人，其实他有一个诉求，他两个诉求，一个是警察要带摄像头，这个已经是得到回应了。 对，是的。 就奥巴马说， 带吗？ 我们 所有人执勤就带这个帽子， 他们现在 不 是在胸前的摄像机。那现在奥巴马已经是申请国会要花7500万美金，要买50000个摄像头，然后让警察要带、这 个。五万个分给谁带呢？ 分给，因为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就是这个各地的警察是由州政府出钱来养的，那他们很多地方很穷也未必有这个钱。那这一次是联邦政府由他们向国会申请拨款，然后说我分给你们各地的这个警察， 就是还 是 会有的带有的不带 会有，但是我想没有不 可能那么快的就没人都有。但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说戴了是不是就真的会收敛一点呢？也有很多的疑惑。因为你看啊，在纽约的那个个案的话，那个视频，对对啊，路人是拿着照相机在那里摄影的，那你都没有改变他这个 没错 执法的、这个、 你说有视频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他就一定会给你提供真相是吧？有的时候你也看，你视频都可以经过剪辑的，看你媒体怎么播，在什么时间播呢。 这个话又说回来，视频真的蛮重要。因为你说麦克布朗这样的话，死无对证，他已经死掉了，到最后陪审团听到的只有警察的一方的说辞，那这个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公不公平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执法时候的这个视频，势必是稍微的会 好一 点， 好 一点 点。好，那个三立花新闻，我们先稍微休息啊。其实还有很多的维度可以谈，比如说。这个政府像奥巴马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本身作为一个黑人，那另外一边就是媒体他们在其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为看到我们办公室里面放的 CNN BBC 好像好多天都连续不断的在放这个案子的关于示威的各种情况，那民众又会不会受到这些媒体所播放的内容或者评论的一些评价，那么这些评价会不会最终导向会左右陪审团的这样一些观感，其实都值得我们讨论哈。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欢迎回来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吕秋露薇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美国导致大面积多个城市骚乱的几个跟黑人有关的案子哈。那一个呢就是福格森案，那刚才吕秋老师也提到了，在早期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也是一个黑人的少年被枪杀，叫马丁。那会发现呢，几次案子当中呢，奥巴马他都出来讲话，而且大家会非常在意奥巴马到底出来说什么，因为毕竟他也是作为一个黑人血统的这么一个总统。他在马丁的这案子出来之后，就甚至讲过这么煽情的话，说马丁就像是我的儿子，是吧？ 对，但这个话好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这次福格森的案子出来之后，他又说到他从前年轻的时候的经历。他说，可能像他们非洲裔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在电梯里面，是吧？你跟一个年轻的女生在一块坐电梯，你会感觉对方会呼吸很急促啊，就是。很紧张，就电梯一到立马冲出去，就是好像自己免过一劫这么一个感觉。但是这样的话，你想如果是出自一个总统之口的话，大家可能还会觉得这个总统是不是有点太情绪化了，是吧？你得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各个族群人的利益。我不知道这样的话当时他一说出来之后，在美国他是不是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议。 我会觉得大家更多的觉得奥巴马在讲这种表述的话，可能更觉得是打酱油的，反正他讲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而且好像也没有太直接的一些影响。那么说到这些作为官员的话，在这些问题上的表态其实要蛮审慎的，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麦克布朗的事件发生之后呢，爱德华霍顿就是司法部长，也就是总检察官，当时呢是到了福格森，然后他当时讲了一句话，其实是在媒体遭到很多的批评，他就举了个例子，说他在华盛顿那个时候他还没当司法部长，但已经是蛮高的官了，他去跑步，结果呢就被警察截停了，那他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肤色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你是在质疑，因为你作为一个官员的话，你这样讲就会暗示说 质疑你们的警察制度， 质疑你的警察的这样一个专业性或什么。其实所以作为一个官员是不是适合这么讲，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众官员的话，他在讲话的时候会不会加深这样一个种族分歧，他会不会把一个原本可以从一个当然可以从种族歧视的角度来谈，但是可能更大的是从这个美国警察的这样一个执法本身的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去谈，然后还是把它会变成一个大家陷入到一个种族里面的对立的问题。 就是说你得有一个大格局，就好像奥巴马他都讲过，他年轻的时候也被无数次截停，是吧？所以就会说回到这个所谓的截停啊，在美国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个程序啊？就是警方我看你不顺眼了，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亚裔，我让你停你就得停，是吧？你要跑我就开枪可以 这一点的话，就是 CNN 在上两个星期的话做 做了一个专题片，讲述的就是在纽约的关于截停政策的，这也就是在这个黑人小贩被扣喉而死。当然这个扣喉而死我必须要提醒一句啊，因为这个验尸报告证明他本身有哮喘病，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大陪审团不能去判断说是因为这个警察的作为才导致了他直接的死亡，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量的。那么所以他里面批评的就是在纽约的警方所采取的一个执法的理论叫破窗效应。破窗效应就是说我要把所有的犯罪在他在萌芽的阶段，甚至看来就是有点苗头的时候，我要把他扼杀死，这样的话能降低犯罪率。那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截停，也就是说我看你真的就是有点像这个可疑人，看你就是看得不顺眼，看你像那个可疑人士的话，我就会截停你。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就会采取一个比较强力一点的措施。如果大家看那套纪录片，就是因为这套纪录片把这个黑人小贩的这个被执勤的整个过程呢，他原来只是在社交网站上的，但是这套纪录片呢是把他在电视上大众媒体上进行播放，所以会引起美国的公众那么大的反应，因为原来只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传播而已。那你会看到警方确实在截停的过程当中是蛮粗暴的，那所以呢这些民众，布鲁克林的民众，他们的诉求非常的简单，要改变 policing， 也就是说你用截停和盘查的这样一个现有的这样一个做法，你至少要对这样一个做法要有限制。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的民众出来的话，他们其实诉求是非常的清晰的。那其实说到底的话，是要求警方在这个执勤的当中，权力要更小，然后要更加的专业，然后不应该要有针对性。那么其实所有的这些怎么样去改变它的话，那说到底就像奥巴马又申请了多少亿的美金，他说要去培训警察，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警察没有专业的培训的话，他自己本身其实他会觉得我面对的是非常危险的一群人，因为美国是可以带枪的。每年几乎每年有多少的警察是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是 被嫌疑人给枪杀， 对，当场枪杀的，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用一个更专业的方法去做警察的话，这才是这一次问题的关键。 所以这次他们游行好几种的诉求，一种可能就是本身抗议他这个结果，是吧，尤其是黑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说白人警察是免于起诉，第二个就是说警方的这个权利是不是现在应该要给他限制。但是现在有他们直接的结果吗？除了说给他们装这个摄像头之外，但是我又感觉说美国他每一次推动的这些改革哈，他的步子都很快的，是吧？一旦是民意他已经汹涌到一定程度，他立马他就给你一些，先是一些小的动作，但是紧接着他一步一步就来了。所以你会感觉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意跟民粹之间哈，我不知道应该到底怎么样去平衡，但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民众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聪明，是吧？一旦说政府他所有的这个决策都是被民意推着裹挟着往前走的话，他其实是不是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有看到在这个事件之后有一些报道，就像刚才那个吕秋老师说的这样，有很多这个截停的人，但是这个报道里就采访了一个19岁的布鲁克林的黑人小孩，他说他13岁以后曾经无数次被警察截停过，但是他也说如果你不配合警察他就会粗暴的对待你，所以他就很乖顺的来这个应对警察的截停。但是呢也有这个报道之后他就把这个数据抛出来说，警察多数截停的是非洲裔、拉美裔和西班牙裔的人，但是这些人里面有88%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所以你看这个媒体的数据它有在倾向，就是警察这个截停其实有时候是就是很有针对性的某些特定族群的人，并且在滥用暴力。所以你看其实主流媒体他给的这个意见就是已经在暗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不合理。所以很多时候就像刚才吕秋老师说的，他这个截停确实也能预防到一些犯罪，这个破窗效应确实是有道理的，也有成效的。 对，其实这三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关联的。你看媒体它会影响民意，民意它就接着会影响你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改变啊，一些改革。 但我觉得在这一次事件当中，媒体的反应其实它只是去反映民意而已，因为其实这些问题它本身就存在。就刚才你讲的这个13岁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在 CNN 的这个纪录片里面所引的。那么这位13岁的少年现在已经19岁了，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生，结果现在他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社会活动的目标， 跑出来说我就是要改变这个 policing 截查的这样一个现状，因为他说他被截查那么多次之后他连上街都觉得害怕了、嗯、而且因为你被截查太多吧，人吧这个情绪会经常 会莫名紧张， 对，然后他会用一个更抗拒的态度去对待警察、嗯、所以他妈妈就不停地劝他说你不要跟警察对着干，万一他真的到时候开枪了你命都没有对吧、嗯、至少被别人打一下你怎么办，但是他又觉得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样的不满在这个民间已经有，只不过过往可能主流媒体，我是说主流媒体啊，嗯嗯，其实这一次的很多的事件能够被广泛的传播，它先是在社交媒体，并不是是在主流媒体。你会发现现在主流媒体其实对于民意的一个反应它往往也是慢一些，当然它比政府快一点了， 嗯嗯， 当然这里面又会有一个相互的效应，因为当这个主流媒体透过大众媒体传播之后它会激起更多的反应， 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都是有一个相互相成的关系，因为激起了更大的反应之后呢、嗯、政府才会觉得这个压力大了、 嗯、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在社交媒体上蔓延的话，或者只是有一些你看奥巴马他们的这样一个反应，包括要拨款，包括要培训警察，其实是在 CNN的这样一套纪录片播出之后，然后纽约的市长等等才会出来做一个非常公开的反应。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嗯， 那么在之前的话可能你就会发现这个反应就没有那么的直接和那么的快。 嗯 嗯，其实这个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就是很多问题可能一开始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反映出来，最后才会有媒体去报道，嗯嗯，但是其实中国也存在这个截停制度，警察也会上街讨论只是跟美国 你被截过没 我被截过一次 真的， 就是春运的时候在这个火车站， 嗯， 因为他们是有一些例行检查，警察看到你像是这个可能会有潜在的犯罪行为等等，他就会 你可能顶多像个水货客 没有没有，你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规律，就是要看你的穿着和你神情是不是紧张， 嗯， 就是那天可能我正好也挺紧张，要赶火车，然后特别着急进去，那天就是为了赶火车早上一早起来就比较邋遢，然后就冲过去了就被拦住了， 但是你很配合，肯定 对，我很配合，因为 但是其实你在中国你不配合也不会怎么样，他也 没有办法 对， 所以刚才我就要说在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美国是可以允许私人带枪支的，嗯，但是在大陆呢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哎，对啊，这个我就很好奇哈，你说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警方的这个权力过大是吧， 对， 很粗暴，那都没有或质疑说那你本身配枪的这个制度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就是宪法本身赋予他配枪的权利， 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危险分子， 对， 你要是往极端上推的话， 我想这个是美国的立法的一个原则，配枪权持枪权民众的，也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在美国可以说是个立国之本吧，因为当你觉得这个是暴政的话，每一个民众都可以拿起武器去推翻它，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也是立国的时候的一个理念，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平衡了，那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维护你的这个自由， 对， 然后你会赋予来执法的这个 警察， 对，机器，国家机器，你到底赋予它多大的权利，所以美国才会有 shoot to die 的这样一个指令嘛，那如果很多的像英国的警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指令，因为这是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人群和你面对的这个情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所获取的这样一个授权就会不太一样，当然现在美国要谈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大家也没有扯到这个持枪权上面去谈，而是说我承认我们警察是面对这样的危险的，但问题是你是不是已经是滥用了现在手里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才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拿麦克布朗来说，就算他偷了便利店里面的东西好了，那你也不应该挨六枪吧，就算他对你有冲突好了，让你的生命遭到了威胁，警察生命遭到威胁，你干嘛要开六枪呢，这是很多人会这么想的，就像那个小贩他已经是被制服在地，他已经在临死前期他不停地在说 I cannot breathe， 我不能呼吸，他是那个非常的清晰，那你为什么还不能把手松一点，你还要用这样一个而且是被证明是不能再使用的扣喉的这样一个方法，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这就会有很多的这样质疑， 对啊，这就是很奇怪的一点哈。你看如果我们仅仅是从常理上来这个分析的话，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是吧，就包括小布什的，我就看到今天的新闻，他都跟 CNN 讲，他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就是恶喉的那个警察他没有被起诉，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陪审团他可能不关心这些，是吧？ 陪审团只讲证据， 对，他只讲证据。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时候牵涉到就是你两边的律师或者检察官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或者是被告你怎么样跟你的律师在法庭上去配合，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最后的观感。可能我之前看过一些审判的这些案例，就是法官他不断的提醒你。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现在的大陪审团制度是还没有上法庭的， 它 只是一个调，就用我们的话来说叫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他只是决定说要不要把这个涉案的就涉事的警察送上法庭，他们只是上法庭之前的这一步而已。 哦，就是你们前面讨论的东西最后是会整到大陪审团， 对大陪审团我听各种各样的证据，听各方的证据，然后来决定说我是不是要起诉他。其实他充当的是那个检控官的这样一个角色，只不过就是为了避免检控官官商勾不叫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所以就设置了这样一个制度。那其实现在的大陪审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大家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就觉得太清晰了这样一个，但是因为验尸官提出了这样一份报告，就是说他有哮喘，那哮喘是会导致，因为同样的采取了扣喉的方式，如果这个人没哮 喘 呢，可能他就没事儿，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在美国是有一个，就是说你在没有100%的有确凿证据是他直接导致这样一个死亡的情形之下，你只能是判他，你只能是认定他是无罪，无罪推定嘛。 对， 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所以你就会看到陪审团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哦。 对， 这个视频我也看了，其实那个加纳是很壮的一个人，他比其他的警察都要高。 他本身好像还有糖尿病。 对，但问题是就是，比如说我是那个警察，我当时面对加纳，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我觉得他一个人能把当场的所有人都干 倒。不了的。 对，如果你不用枪的话，所以其实那个扼喉包括时间也很短的，然后如果换在我是陪审团的话，我站在他警察的立场，我想我采取的方式是恰当的，而且这个时间如果真的他没有哮喘病的话，我会觉得应该不是致命的，所以这个其实你站在陪审团的立场，他也很难去说真的就是警察造成他死亡。 所以很多时候你还会有额外的困惑哈，你说现在结果对于有的人来说他觉得是伸张了正义是吧，有的人觉得正义并没有得到彰显，所以他这个路或者各中的拿捏和平衡是非常非常艰难，甚至有的时候也取决于你自己对于正义是怎么样去定义的。 对， 但是我发现呢，在各个不同的案子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所谓阶层之间的这个不同的观感。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对于黑人所谓的同情啊，或者你看这次刚才春雨讲到，有些参与游行人士他本身也是白人，甚至说他本身是处于这个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就所谓阶层比较高的人，他会去对于这样一些所谓的弱者，他会有一些天然的同情。但是这是不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非常理性的这样一个出自于是来自于法治这一套理念出来的判决的话，就是这种的天然同情心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也来讨论一下哈。 我觉得这不是天成，这不是天生的同情心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接着来讨论这个问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联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继续跟吕秋老师一起来讨论美国的案子，由黑人这个枪杀案所引发的大规模的示威。那刚才留下一个尾巴，就是说这些阶层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些案子里面得到一些反应。那我有一个印象，我就感觉我说现在同情黑人的除了他们自己同胞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种族的，比如说白人。我看到纽约时报最近就有很多篇文章就是反映到这个问题哈。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天然的同情心到底对于正义的伸张它有没有好处，或者有的时候会不会驱使你去用更多的情绪化去判断一些事情。吕秋老师好像有话说。 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把它把人分成这个按照种族去看一个问题的话，会把事情就是搞得更加的糟糕或者复杂化。因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很简单的把它看成每一个受害人都是个美国人嘛，也就是每一个美国人的一个公民的他的权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在重复我之前举的一个数 数字，在2012年被枪杀的400多人里面，50%以上是白人。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证据，可以推翻说，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种族的所面对的问题。 嗯， 那而且当我们在谈论一个人的人权的时候，在一个国家的里面的话，你不是以他的种族来作为一个区分的，也不是以他的阶级来作为区分的，而是一个每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平等的权利来加以区分。 嗯， 那我想，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这样的话，自然会对目前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问题，你会产生一种不满，你会觉得需要改变，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们都是美国公民，那为什么他们在遇到的这样一个程序，警察执法的程序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说到底的话，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是需要去要求警方，比方说你的一个程序的改变，比方说你执法的一个心理，是不是因为这个心理这个暗示的东西是 很微妙的， 很微妙的，是不是在你培训的过程当中，有人，你的训练官，你的一直在灌输一种概念给你说，穷人就会这个犯罪率比较高，某一种族群的人就会危险性比较高。那么在如果这种训练的理念在你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或者一直告诉你说这个社区是最最危险的，然后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是灌输在，而不是告诉你说遇到某一件事情你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道道的程序， 对事不对人，对，其实关键是， 对，所以其实心理的这样一个因素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除。 所以这可能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这次参与示威的人群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是吧，它不仅仅是黑人，我今天看到像哈佛啊、斯坦福啊，就好几间名校的学生他们走在权力伸张的边 线。我觉得你越有这个正义感的人就会对这样的情形会产生反应， 他们越发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仅仅会发生在所谓的这个地区或者黑人区或者黑人族群里面，每一个人他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反映了一种现实状况，就是你像在美国，虽然它会存在这种对法治到底公正是不是公正的这么一种质疑，但是每个人是以遵守法治为荣的，希望这个事情尽量的公正公平。但是我们反观可能在大陆同样的情况发生，你会觉得同样有存在这个阶级对立，有很多特权阶级他会比如说我犯了什么错，警察在审我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一个额外的待遇，那这本身就有一种不公平。但是我们大陆的很多群众反而会以自己能享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为荣，所以就是一个是以法治为荣，一个是以有超越法治的特权为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明显的反映出了两个国家一个不同的这种文化的现象。 这个问题问得好哈，你说现在美国人尽管说虽然说出现一些所谓可能是有争议的这个案子哈，但是会动摇美国人对于司法本身这个制度的信心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对于法律法治的这样一个信心，但是会让他们觉得现有的制度是有漏洞， 对， 所以需要进行改善，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就是你对法治的信心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呢，要达至一个更好的法治社会的话，你必须要建立更美好的、更好、更完善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这就是可能这一次事件当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站出来要求改变。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刚才讲到中国，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中国媒体你会看到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有一些文章在微信圈或在这个网络上流传蛮广，就是说为什么大陪审团即便知道这样一个裁决可能会引起动乱或者引起社会很多人上街， 他们还是会 做这样的一个裁决。其实这不仅仅是针对这种个案的陪审团，比方说很多上了法庭的一些裁判的事件的话，以前什么辛普森杀人案啊，那对于其实对于陪审员来说压力也蛮大的，对吧？都知道可能会产生，但是结果你会还是按照证据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法律精神嘛。你按照现有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规定或制度的规定去做出一个裁决，然后你觉得它不好、不对、有问题，然后我们再进行改。然后这种改变呢，就真的是需要民间的力量，需要民众有更大的声音，因为我还是觉得没有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掌握权力的这样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 主动去改， 对，他有这样一个动力主动的去做出一些改变。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骚乱哈，当然你说打砸烧抢这当然是不对的，是吧，这个犯法的事确实不应该，但是你想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绝大部分和平的人他们在进行非常理性的诉求表达的话，你会想这其实是一股力量，就是他已经在快速的或者催促了社会去进行急速的变革。所以可能很大时候我们在中国媒体接收到的消息之后也不能一面的看，你看美国比咱们还乱呢，他们的制度的人一点都不值得咱们羡慕，其实要多想一层，他们 上街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心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媒体的表现来看呢，我就在微博上也会看那些同行，他们有这么一些感叹，就是说呢，中国媒体也报，但是呢绝大部分还是在报他们怎么样一个乱法，但是背后的一些因果啊、逻辑啊，甚至最基本的各方的证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说法，凭什么最后的陪审团是做出这样一个裁决，其实报道的并不完整哈，这就给人家一种联想，有的也可能是阴谋论，说哎，因为人家还是彰显他的这个法治制度的完善嘛，你中国你可能不太喜欢报他们的好那还有一方面说可能是能力也不咋地，再一个就是说美国人的事儿，我们干嘛中国人花这么多心思去关心啊，很多的这个猜测。但是吕秋老师作为我们这个资深的媒体这个前辈，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帮我们解答解答。好，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最后一部分来聊聊中国媒体在报道美国案子的表现。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今天继续跟吕秋老师来讨论美国的福格森小镇，以及后来发生在纽约甚至包括凤凰城都有一个案子，也是关于黑人遭到枪杀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句老实话哈，我看这个证词就披露的比较完整的不是在任何一家中国媒体，而是在维基百科上，他就梳理的就非常的详细，就是哪一天到最后是吧，11月份、12月份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中国媒体我花了挺长时间去找的，就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像操作中国类似的一些选题的一些大的专题出来。我不知道吕秋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倒是蛮正常的，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个本地新闻，而且非常重要的，所以对里面的细节当然是非常的关心。而且如果你要推动自己的社会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靠这个国家自己的人，外面的人最多也就是看看热闹，然后评论一下而已。至于对于政府到底会不会有压力呢，并不是每一件事情要有改变还是这个国内的民众自己来做的，靠自己了。那对于我觉得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国际新闻，所以对于一些可能很细节的东西不需要花太多的篇幅，因为民众也不了解不是太懂。但是有一点是最基本的，你要把一些大的架构，就是这个事件背后它反映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它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这些应该是有责任是要告诉你的受众的。那在这一点上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讲，我也看到了一些，就比方说解释为什么大陪审团会这么样来做，那你就会发现跟美国的媒体是很不一样了。美国的媒体是在讲说这个大陪审团可能这个制度有什么样的漏洞，但是对于中国的媒体是看到了这个大陪审团制度的这样一个好处，因为对于这个法律的独立、司法独立的一个坚持，所以已经看到这个出发点或者这个角度已经是有点点不同。 但是我这边可能更多的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哈，他借这样的一个新闻，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这凸显了美国制度自身的糟糕，就是说也凸显了美国社会它本身的问题比咱们中国还多呢。不要老是指责中国，你这又人权呢，你自己的种族先搞个好是吧，你别老是对别人的问题指手画脚。 我蛮赞成这个环球时报去批评这个美国的人权的因为它就有了个标准嘛，就是非标准嘛，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我就想，既然你已经是有一个那么清晰的是非标准的话，那我们当然是要做好的了。那既然你已经知道别人是不好的，那跟别人比较，你不能跟别人比烂对吧， 对， 我们当然是要跟别人比好，所以我会觉得好啊，你就告诉你的读者说这样是不对的。那作为我们的读者很聪明的就会来看，那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应该就是承认是不对的。 对， 如果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没关系，他告诉我们国外多么的乱，或者那些乱是不好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就或者有人权受到了侵犯的话，那我们就多想一想，因为这些新闻其实也是国际新闻，是带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会怎么样。那把它作为标准，然后 让自己的标准更高。但我最反对的是一个逻辑，就是说你看别人很差，所以我有差的地方也就理所当然了。那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逻辑，对吧？ 其实我看了德国之声的一篇文章，他就像刚才吕秋老师说的，德国之声就说其实中国一般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所以对这次美国的这个事件，除了环球时报和新华社会写了一些评论之外，其他媒体的报道都是直接报道事实。那出于这个为什么会做这种的报道呢？是说因为种族主义和社会骚乱在中国都是敏感话题，过度的批评美国可能会引起中国民众对自省自身的状况，所以他可能会怕产生这个附带损害，所以就要政府可能会要求减少这个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所以其实你看环球时报和新华社的报道吧，环球时报在8月19号的时候的评论是说，对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大程度上简单化了，把种族一体化了的美国如今经常可以指责中国这样的国家，说我们侵犯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其实美国应该自省。那新华社说的是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美国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尴尬，却喜欢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社会问题指手画脚，以教师爷自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灯下黑吧，就说美国是灯下黑。所以 我觉得环球时报经常干这种事儿，就是我本来还没往那个地方想，我还没想到呢，他这么一拍我，哎，对对对对对，你立马就联想起来中国自己还有问题。 哎，我觉得是要感谢他，他其实指出了一个问题，他其实批评的讲的那些指手画脚的应该是美国政府，对吧？ 对。 那挺好的，你看美国政府是很糟糕，没有个政府是好人呐，政府都很糟糕，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个要去约束他，要去批评他嘛。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的话，大家更应该向美国人民学习，对吧？要用。 但是美国人他也会等他，但你看他们打砸抢的，千万不能向他们学。 哎，所以我想补充的是，比方说打砸抢的事情，你会看到美国的警方包括这个司法体系的话，还是采取挺严厉的一些措施的。 对， 就这是要区分开的，就好像那个麦克布朗的后爹，后爹，因为在这个集会当中有煽动性的语言，所以现在也在面临刑事调查。所以这个东西要区分开，就是你违法就是违法，但是你的和平表达诉求的权利是应该要被维护的。那到目前为止，你看他们占领什么？昨天占领中央车站，然后占领苹果店，占领 Macy 百货商店，然后占领街道、高速公路。其实如果这些其实被美国社会视为你和平示威的一个权利了，那可能在很多中国人就觉得你已经是犯法了， 对，你一直在捣乱，就像人家联想占领中环似的，是吧？ 你会觉得你已经违法，但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公众或者政府也不敢批评这些示威者，因为他没有去砸玻璃，他没有去抢劫，他只是扰乱一下社会公共秩序而已，或进入了一个但是这个又是可以被容忍，是被美国社会可以被容忍的这样一些行为。 对，所以你又在联想咱们自己哈，你说每天各个城市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冤情，但是你能在微博上现在你都很少能够看见了，别说大众媒体了，是吧？别说公众走上街头他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你可能跟香港似的，哪会让你持续两个月，你一出来立马给你全抓了。 对，很多这个消息会在微博包括社交媒体上很快就被和谐了，你可能前一秒钟还能看到，后一秒当你转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这篇文章已经被封了。但这个事儿真的在中国各地是一直都在发生，包括之前很多地方抗议这个建什么垃圾处理厂啊、核电站啊等等，但是很多报道真的是没有报道出来。我们可以在很多私下的社交媒体的渠道看到有人把这个照片发上来，就像我忽然想起了那阵儿刚刚香港开始有这个占领的运动，我们在香港的很多微信的朋友圈其实内地人是看不到的， 对， 只有我们香港人香港的这些， 咱们一开始还不知道呢，后来才发现，是吧？这个你看现在所谓这个封锁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那说到底其实国际新闻也算是咱们自己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可以检视都是媒体人，是吧？你在同样面对一个大事件的时候，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地方的媒体人他们是怎样一个操作，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不同的这个专业的水准。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检视各个国家本身政府的或者是民众的这样一个反应的能力和他们自身的所谓一些智慧和处理的能力。那可能也可以回答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样的新闻。其实那说到底现在地球也越来越小哈，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它是孤立的，我们每个人他 其实都能从中可以检视到一些些可以让我们获得启发的东西。 对，我想讲最后一句，就是说这一次事件，如果你说真的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就学习美国人民监督政府表达自己权利、维护权利的这种勇气和努力。另外一点也要学习美国的媒体啊，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作为一个政府的监督者，或者说站在民众这一方去发声的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很多的这个民间的声音，它就不会被那么快速的传播嘛。 没错， 凡政府都不好的，所以大家记得就行。美国政府美好到哪里去？ 对，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因为其实你像出现了打砸抢，但是也有他们示威的内部的人就会在批评说，我们是要采取一种对要切割，所以我们也是要自我反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表达诉求的方式是美好的，最后落实到情况，也要避免很多东西被集结。 对， 就像现在香港面临的这么一个现状，所以其实就是在寻求诉求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点换新闻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吕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拜拜， 谢谢。